《盗墓搜集》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249章，在大殿入边散发着一阵陈旧的霉味，大家就在中间穿行着，一层一层的布幡在那里揈来揈去，带动着一层层的浮动灰尘扑面而来。专吉在前边打头阵，大家就如观而入，那些布幡就揈来揈去，一下子就将大家阻隔开来，只能够通过地上边的脚来判断的人在哪个位置。行在我前边的是川穗，日上黑色的登山靴，身手非常灵活的，行起上来轻手轻脚，无声无息。这个就是世家和散道的区别了。人家的一举一动明显是经过训练的，在川穗旁边还跟了个人，两个人一起行动，我就看住他们的脚，伸手拨住那些布幡向前行，心想这些地方挂这么多的布幡，难道真的好像顾文敏所说的是代表地府的鬼怪？那这里的鬼怪真的挺多的。我在想着想着，突然我觉得不妥了，我急失砖碎旁边的那双脚，心里面乒乓地跳了一下，那双脚一直是这样跟住砖碎。起初我没发觉，但是现在我发现那双脚根本上就没有掂地的，而是轻轻地浮在地面上边，不仔细看还真是看不出来。我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，停下脚步，这一下停，后边的豆腐一下子赶上来撞到我背上边，痛到他眼泪水汪汪地捉着个鼻讲：哎呀，你做乜嘢突然停咗落嚟呀？咩啫？到啦咩？佢一边啊泼住啲灰尘，一边啊周围望，跟住佢又好疑惑咁讲：哎呀，点解仲喺啲咁嘅布噶？老陈，哎呀，你呆晒喺度做咩啫？傻咗啊！我啊冇理豆腐，而系死死咁盯住前边嘅嗰双脚，喺脚上边着住嘅系一条土黄色嘅裤，再向上边呢就系俾啲布翻挡住咗，睇唔清楚。跟住我停低嘅脚步，砖碎双脚好快就消失咗喺我视线入边，但系嗰一双悬空挂住嘅脚就停止咗行动，好似喺度等紧我咁。呢一刹间，我心里边即刻就起晒毛啊！我马上对阿豆腐使个眼色，豆腐同我就好默契嘅。开始佢仲系一面咁嘅傻哈哈咁嘅样，一收到我嘅示意，神色系一凝重。佢双眼就顺住我嘅视线啊，飘向咗前方嘅脚上边。随即，豆腐块面都白埋，佢啊吞咗啖口水，用眼神示意我话：，诶，点办呢？咁我哋平时里边啊，虽然中意吹水，但系好多时候几乎就唔使开口，只系用表情同埋眼神就可以知道对方嘅意思啦。呢啲就系默契。于是我用眼神啊回应佢：，非妖即怪。唔好理佢，先落手为强。豆腐睇到我嘅面色，不动声色咁搓一搓双手，跟住就从后边啊揞出咗我哋携带嘅探铲啊。我哋两个人一左一右，一人一把探铲，对准猛然咁啊挥动嘅探铲向前边啊拍落去。唔理系几大嘅粽子，挨我哋两铲系一定会趴低嘅。点知道我同豆腐一挥出探铲之后，听见砰嘅一声脆响。跟住即刻就虎口发麻，原来是我哋两把探铲打埋一齐。豆腐说一声讲：喂，唔啱啊，中间嗰个大粽子走咗去边度嘅？低头再一睇，嗰对脚嘅已经冇咗啦。我哋两个一个对视，即刻抄开前边重重搭搭嘅布幡，但只系见到啲布幡咧喺度摇摇晃晃，一个人影都冇。就喺呢个时候，跟在后边的萧正亦都追了上来，他一面呢就惊吓的表情讲：哎呀，你们做乜嘢卡到咁大声嘅，吓死我咯。豆腐啊抹抹额头上边的冷汗，他讲：而家八字都未有一撇，你就话要吓死，按照我哋以前的经历啊，在后边吓人的嘢仲多啊。 一路讲就一路懒机警咁啊，周围及。萧正见我冇出声，佢即时紧张起上嚟啦。佢啊忽然之间问： 哎呀，呢个地方真系好低人惊啊！唔好停落嚟啦。其他啲人呢？ 豆腐一听都系即刻又嗌：哎，土豪，你喺边度啊？你系咪仲在生啊？当然，土豪专帅又冇答佢啦。周围都死一样咁寂静，一股唔知从边度吹嚟嘅阴风，时不时就咁撩动起嗰啲布帆。藏喺嗰啲布帆后边嘅世界就时隐时现，唯独冇见到嘅就系人影。豆腐叫完之后，好似都发觉有啲唔妥喎。佢讲：我哋搞到咁大动静，土豪应该早就发现噶，佢唔会出咗事啩？我呢就冇豆腐咁鍾意乱諗嘢嘅，冷静一下头脑之后，我讲专帅嘅经验比我哋多得多，与其担心佢哋会唔会出事，不如担心下我哋自己仲好啦。唉，唔好喺度耽误时间啦，先同佢哋汇合紧要啊。我哋三个人即刻打起十二万分精神，三个人都摸住啲布帆啊，继续向前行，时不时就要留意下脚底，惊住一下子唔留神又是多咗一对脚出嚟。过咗大概十几分钟，我哋嘅眼前边仲系呢啲重重叠叠嘅布帆，连萧正都觉得有啲唔妥。佢突然间停低脚步，好紧张咁讲： 圆圆，我哋走咗十几二十分钟都有啦，呢个地方有咁大咩？ 豆腐亦都睇住我讲： 系啊，我都觉得我哋好似迷咗路啊，圆圆。 我啊抹咗抹额头上边啲汗，同阿豆腐讲： 圆圆都系你叫嘅咩？收声！我哋一直向前行系直线嚟噶嘛，点会迷路噶？ 豆腐啊紧张咁四周围睇咗一睇，压低把声讲： 喂，会唔会系嗰啲乜嘢鬼打墙啊？嗰一对脚啊，一睇就唔系人啦、啊。话唔埋，佢可能真系仲喺度跟住我哋喎、啊。 萧正平时里面边系接触过呢啲嘢啊，一听咁讲吓到面色都变埋，把声已经就快要喊出嚟咁啊，揽住我嘅手臂系咁唔肯松手。佢讲： 咦，咩鬼打墙啊？咩唔系人噶？你哋唔好吓我啦！ 我啊真系最唔见得女人喊啊，于是我讲：唉，唔好惊啊，就算真系有鬼，我都能够对付。豆腐求仙嘅话呢，应该就唔系乱噏嘅。我哋三个成年人脚程呢，可谓就真系几快㗎喇。行咗二十分钟都未走出去，而且仲系一直咁行直线，点会可能系迷路啊？唯一嘅解释就可能真系如豆腐所讲嘅，系鬼打墙啦。民间有种讲法，鬼打墙呢，就使人会迷路嘅。永远就喺个原地嗰度转圈，只有鸡叫天光先可以破。但系而家虽然讲系白天，咁凭空出嚟嘅宝殿，我哋都冇办法用常理嚟推测噶啦。谂到呢度，我当即就从个背包嗰度揞出一支白蜡烛啊，点着咗，燃烧都冇两秒钟，黄色嘅火苗突然间一挤，跟住就变成咗绿油油嘅青色。豆腐倒吸一口凉气讲： 哎呀，鬼喘气。 萧正睇啲火苗突然间变绿，更加惊，缩住个身喺度讲： 咦，乜嘢鬼喘气啊？ 豆腐啊讲：就係话呢个地方有鬼咁解啦。 话音啱啱落，阿萧正立即发出呱一声嘅尖叫，吓到阿豆腐即刻塞埋个耳仔讲： 咪叫咪叫，哎呀，仲未请香照鬼啊！你拆咗样系吓到咁样，早就叫你唔好嚟噶啦，留喺个城入边饮饮食食，行下 shopping， 做下 facial， 咁唔知几好。 话音都未讲完，我就吞咗啖口水，盯住喺豆腐后边布帆嗰度夹出嚟嘅人头，哑声咁讲： 小豆，快快走啊！ 嗰个人头就系我哋鬼喘气嗰阵时突然之间从个布帆后边夹出嚟嘅，一张皱掹掹嘅面，裂开嘅嘴角，绿色嘅火苗将佢成块面都照成咗青绿色。豆腐仲唔知喎，佢以为求仙萧正嘅嗰声尖叫系俾佢吓到， 原来萧正系俾嗰只鬼吓亲啊！我哋两个嘅神识啊，提升咗豆腐，佢亦都算机灵啦。我话音一落，佢即时啊冇鞋拉只脚啊，系咁狂奔，而佢身后边嗰个人头亦都突然间飙出嚟，佢个人头嘅后边部位就俾一条咁嘅布帘啊遮住，而且时隐时现露出咗条颈后边部分。黑蒙蒙嘅，亦都睇唔清楚系乜嘢。我同萧正亦都更加冇鞋拉只脚啦。三条友一时之间根本上就分唔清系边度，拨住啲布翻系咁逃命。一口气啊跑咗四五分钟，喺嘅时候萧正忽然间脚底一咳一声大叫啊，成个惯咗喺地。我而家真系暗自后悔，当初唔应该心软啊应承萧正嘅请求嘅。而家真系出事啦！但系我系唔能够放低佢唔理嘅，我即刻停低嘅身，将佢喺个地上啊，戚起上嚟讲跑啊，唔好停啊！先跑咗两步，萧静嘅脚一软，佢喊：哎呀，唔得啦，我只脚扭亲啊！喺呢阵时，我仲可以讲乜嘢啊？只能够将佢啊往个背上边一孭，继续向前狂奔。豆腐轻松啲，反而啊跑得比我快。就喺呢个时候，我觉得个颈后边啊一阵腥风咁吹过嚟。我心知道嗰隻嘢已经追上嚟啦，当即我就地一碌嘅闪咗过去。就系喺我倒地一碌嗰下，我觉得一个黑影喺个头顶一闪而过，再抬高个头一睇，又睇唔到踪影咯。喺呢个时候，豆腐啊转翻转头拍咗个大髀讲：哎呀，都乜嘢时候啊？两个从一个地下上边揽成一嚿，而家系搞嘢嘅时候咩？我啊即刻将阿萧正从个地上边啊戚翻起上嚟讲，唉，唔好理佢乱鬼唔噏嘢，嗰样嘢啱啱喺个头顶飞过咗啊！豆腐手里边啊抡住探铲，警惕咁四围望，唉，我谂八成都可能离开咗啊啩！我讲你啊真系谂得好啊，佢肯定仲喺周围，小心啲啊！我哋三个人啊将手电筒嘅光芒啊调到最大，三支手电筒啊周围四下咁扫射，可惜。啲布番真係太多，一层又一层，可见嘅范围非常之狭窄。就喺呢个时候，豆腐就将灯光射向个头顶，忽然之间佢讲：老陈，我有办法出去。我顺住佢个目光，见到头壳顶上边黑蒙蒙，我系忍唔住讲：有咩办法啊？豆腐又话：呢度系古代建筑，上边咧就有房梁嘅。我哋喺下边啲视线呢就俾啲布番挡住咗，好容易迷路啊！我哋顺住啲房梁走，企得高啊，睇得远，亦都唔使惊有后边啲嘢追我哋啊！我一听佢咁讲，我即时讲：吓、啊，真系、啊、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啊！小豆，你呢个话就真系讲到点子上边啦！嗯，好主意，当即我哋就从个背包里边啊攞出咗个探音爪。呢样嘢就系古代嘅一种登山工具，前边咧系用铁打成嘅四指铁钩，后边系连住条绳，可以攞嚟勾住各种形状嘅嘢。南派嘅盗墓贼咧迷信思想啊，比北方严重嘅，唔单止要求咧尸不沾阳气，仲要求活人就唔可以掂棺材，所以喺摸尸嘅时候咧，佢哋要用探音爪将个尸体啊勾出个棺材外边。林林种种啊，而家唔讲住啦。不过探音爪确实就真系好实用嘅。我攞住个爪揈咗几圈，跟住探音爪向前一下子就飞咗出去，跟住就剪咗几圈，勾住咗上边时隐时现嘅房梁。由于萧正又唔善于攀爬，所以咧我同阿豆腐叫佢先上去，我哋殿后喺下边做警戒。一阵间，萧正就爬咗上去高高嘅地方。趴住喺上边，一喐都唔敢喐。